是这般好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欧阳菲菲演唱的《热情的沙漠》。 好像一盆火，燃烧了整个。